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因外事活动的需要，今天全天，特别是早间到中午时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其他社会机动车辆可以绕行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公路、机场北线、机场辅路、京密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西二环等城区道路也将适时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此外，今天上午京藏高速也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部进出城车辆可以提前绕行京新高速、学院路等道路。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外出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错峰出行。本月正值秋季开学之际，现在开始将启动2018年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食堂和为中小学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企业，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单位都在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之内，专项检查将持续到本月底。昨天，市人力社保局公布，本月开始到12月，以送公共就业服务、促营商环境优化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优环境稳就业送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将举办200多场专场招聘会。今天，北京冬奥组委将启动2018年面向社会招聘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吸纳优秀人才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此次共招聘55个岗位、55名人员，涉及媒体运行、规划建设、市场开发等业务领域，具有很高的专业要求。为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致力解读冰雪文化的新书《冰剑·雪剑》昨天上市。《雪剑：人类滑雪的摇篮》作者单兆剑是新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展示了古代阿勒泰人原始滑雪狩猎的活动，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冰雪文化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冰剑：时光里的冰上运动，通过图画、报纸、照片、奖牌，甚至糖果盒子等藏品，解读了冰上运动的历史和现在，涵盖了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众多方面，展现了北京冬季运动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文化。镌刻世纪中华文化先贤新影像展正在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展出，将一直持续到本月9号。展览以中华世纪坛40位名人雕塑为基础，集合了雕塑、摄影、书法、实物、文献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视觉呈现时有机融合，深度梳理了这些先贤的伟大成就及其对华夏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昨天，西单商业区改革开放40周年展拉开帷幕，展览位于西单商场5层的西单商业博物馆，以文图并茂的展板展示为主，从西城区档案局等多个部门搜集来的上百张图片及珍贵的文件资料，清晰直观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西单商业的发展变迁。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本周日公交集团将在938路、930路等50条公交线路上发售定制公交开通5周年纪念车票。这次发行的纪念车票一套共两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安惠桥到四元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大闸蟹的相关信息。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很多，说起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 52886111。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今天我们来到乐享生活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卧室板块。哎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大家通过看图，可能也是因为今天我发直播帖发的比较早，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对我们今天的图片非常的感兴趣。欢迎一下我们资深的收纳师啊，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 赫赫今天带来这些图，你这完全就是让我们回家把各自卧室推倒重来的意思呀。 没错，我觉得发了这些图片，大家可能晚上都不太想回家了。 我不要躺在自己的家里，我不要躺在自己的卧室里，我要躺在这样的网红卧室里。但今天呢，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就跟赫赫说，我说你选的这些图片前提是当然很好看啊，就是哇，就很想躺进去，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也是我们乐享生活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前提，就是它的实用性。 啊，不能够说仅仅是徒有其表啊，这不行。在好看的时候又可以兼具卧室的实用功能，这些网红卧室真的可以做到吗？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卧室收纳方面的好奇点，还有就是也想把你们家变得更舒适，更想躺进去，这个卧室要怎么打造？微博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些网红卧室的图片，同时呢跟我和赫赫来聊天，提出你们的问题。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图和留言了。好，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个大面上的问题，就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网红卧室就是看起来这么的好看啊，温馨，真的实用吗？ 其实大家如果要是仔细的看，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现在放的这些图片里面没有看到衣柜。 哎， 对，这是一个共性。所以呢，其实对于网红们来说，其实他的这个衣柜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所以呢，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首先要把自己所有的衣物集中摆放，然后收纳好，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说在大面上看起来它是整体的比较整洁的，没有这些比较多的各种颜色的衣服，这样才会看上去比较整洁好看。 好，这一点你看，赫赫作为一个收纳师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乐享生活的嘉宾必须很实在地告诉大家， 对，没错， 你看到的网红卧室之所以好看整洁很想躺进去，还是因为它规避掉了卧室最容易脏乱差的那个部分。 对，没错，这也是我们之前几期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去自己做一个很大的衣帽间，所以基本上在卧室都还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衣物的收纳空间，一个衣柜也好呀，或者是一个衣架也好，那其实像网红就很聪明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放在一起，他不会说我床头放一个衣架，然后我在床的左边我再放一个衣柜，然后整个屋子里被各种颜色的衣服给堆满，他会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房间从根本上来讲就会看上去很干净了。 哦，就是网红卧室这些图片首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是整洁。 对，是的。 接下来就是温馨了，那这个温馨的打造，我们总觉得温馨嘛，那就要小小的，东西多多的，然后让你有一种富足和满足感、安全感在里面。但其实东西也不少啊，也不少。你看这图五啊、图九啊，这东西真的都不少。为什么还能够给人一种不是很乱的这样一个网红感？ 这就是所谓的乱中有序。就是虽然其实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杂，比如说又有花瓶，又有那个蜡烛，然后有这个毛毯，但是呢它摆放的秩序是有的，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规律，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乱，反而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有满足感的这样的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摆放很规整但是又很可爱的空间。 好，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在早上的留言，你看啊，就也有跟我喜好差不多的啊，喜欢这个图五这个风格啊，喜欢图一下方的这个风格，图一好像有下方吗？啊，那这哎也是比较整洁，有点北欧风这种感觉。 对，是的，其实前面几张图片呢是几种不同的风格。像第一张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户型，因为小户型的话其实卧室的空间就很小，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比如说整体白色为主，就会显得房间很大。其次呢，就是用的所有的物品呢可能都是原木色的，让你看上去会非常的放松。而且呢用的所有的家具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太占用空间，这样的话呢会让小户型看上去会扩大一倍的空间。 这个也是给到卧室啊，或者是整个居家环境小户型的一个搭配的建议。 对，是的，如果你的房间很小的话，尽量还是推荐白色为主。 整体的我们可能是墙面呀，或者是你这个 整体居家环境看起来白色为主，还有刚才赫赫提到的这个原木色的家具会给人放松啊，也是奇奇姑姑为什么你会喜欢图一下方这个风格的感觉，我们也给你找到了缘由，是因为确实这个原木色的东西一多起来你就觉得很自然很天然， 是的， 哦，就很放松，这个状态也适合卧室当中家具，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选择。这样的话呢，你的小户型看起来很大， 没错， 东西一多也不觉得说很拥挤啊， 是的， 拥挤带来的温馨感。还有呢，他强调了说喜欢图一和图五是因为觉得自然光线充足，觉得可以交换空间，承载书房的功能，享受休闲时光。哎，你看他还想到了说我书房也要有这个风格在。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人的家庭不太会单独有一个书房，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卧室就是一个比较安静，因为它是在整个家居里面和客厅与厨房不同，它是一个静区，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大家从事的工作都可能相对比较安静，比如说睡觉，比如说我拿出了一本书来阅读，或者说我在加班做一点自己的工作也好，那可能都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如果要是家里是小户型，可以选择把你的这个书桌放在卧室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卧室是兼具一个睡觉和学习的功能的。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其实像这位朋友他喜欢图一下方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他的需求，又有 书房， 对，又是一个书房，又是一个卧室，但是整体又很简洁，不会觉得这个空间里面塞满了各种家具。 哎，说到书房啊，很多人家里边书柜就跟衣柜一样， 对， 特别难打理，而且是整个空间里边占地面积最大，最不容易收拾明白啊，最收纳头疼的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个柜子的事儿，因为在一开始赫赫就跟大家解释了，之所以网红卧室我们在杂志里边看到觉得啊好美啊，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图片觉得好美，都是因为他们规避掉了柜子，没有给你拍从柜子这个视角给你拍了一个卧室的图片。 是的，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再加上一个柜子啊，这个空间确实会有一点点局促感会出来，而且呢你的柜子如果打理不好，哎， 就会很乱， 合上也没办法是吧，关上也没办法解决这个乱的问题。 是的，因为网红们都大多喜欢炫自己的这个衣柜，如果打开很乱的话其实还挺不好拍的， 整个色彩就过于缤纷了一点。 是的， 好，还有人说了喜欢图片九当中这个蜡烛和线灯营造的阳台，浪漫休闲惬意的生活方式。北京的生活空间还是很紧张啊，晒得好图空间揪心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觉得说如果想要有图九这样，可能是阳台的区域有木质的地板，有这个线灯啊，有蜡烛摆在地上啊，然后就铺一个这样的毛毯，就感觉有一点奢侈。所以这样的空间对于北京的小户型来说好实现吗？ 其实挺好实现的，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玄机，就是这几把看上去很舒服的这种沙发椅，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啊， 它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可以 卡座， 对，没错，它的下面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包括像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需要，然后可能你纪念日的时候需要，那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在这些小的收纳柜子里，这样的话整体看上去不乱。但是当你比如说今天我很辛苦，我想自己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环境来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是纪念日啊，那你可能和爱人坐在一起想要在这儿喝个红酒，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兼具了收纳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趣的功能。 这个空间多数的小户型可能会集中在阳台区， 对，阳台或者飘窗其实都可以的，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就是平时收起来用的时候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就在任何一个小缝隙里面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这个技能的要点啊，就是不怕麻烦。 对，没错，而且一定要注意收纳，就是不要每天都把它全部摆在外面，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哦，全部都摆在外面，就是你摆这么一排蜡烛呀什么的，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都点着了，它确实 有 有安全的隐患在这里，不太建议大家。但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饰品店里面会卖，就是那种假蜡烛，你知道吗？ 对，没错， 自己还给自己营造那个烛芯在风中摇摆的感觉。 对，包括像现在一些这种电子的壁炉，也是很多年轻情侣或者是小夫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安装的。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像 ins 网红风或者是北欧网红风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去用灯光，然后用这种的气氛，然后来营造出来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小窝。这个时候这个空间里面你整体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温馨。 嗯，这一点我也很有发言权啊，就是我装完自己的家以后也需要那个灯光，你懂的，就是都是很柔和的灯光，因为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灯光给你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抚慰。它这个光线只要暖色调啊，然后你待的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的整体的风格不是说特别的跳脱，你就会、莫名的安静。 对， 这在沉浸其中，莫名的觉得很惬意。好了，这份惬意，以及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最难打理的书柜和衣柜，如果都要同时存在于你的卧室空间，作为收纳师的赫赫，我们的嘉宾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请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家，你的卧室空间也有可能像那些网红风的卧室一样，又整洁又温馨，同时呢我们又兼具了实用和收纳的功能。记住了，我们的广告是微微有一点点长啊，所以提示大家在半点，也就是十点半之后再回到我们乐享生活广告时段。大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看网红风的卧室哪一个是你很期待的呢？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二，智区篇，神秘的距离。在汾酒酿造过程中，有一种神秘的距离，这就是酿曲的距离。曲坯之间的摆放居然要求误差不能超过0.5厘米。武师傅是曲坊里的老师傅，在汾酒厂工作了20多年，人显得朴实有趣，身上有股劲人的韧劲儿。他从放曲坯的推车上拿起一块曲坯，轻轻地放在地上，弯着腰又从车上拿下一块曲坯，看了一下距离，在离上一块8厘米的地方慢慢放下，再从车上拿一块，用眼再测一下距离，放下。一层结束后，武师傅转身从旁边拿起几根苇杆铺在上面，接着又开始摆第二层、第三层。因为二三层和第一层是重合的，武师傅摆得很快。第一层时还看不出气势，当一面三层高的笔直曲墙摆在我面前时，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不用测量工具，只用眼睛来丈量，摆出来的曲块间距如此准确，垒出的曲阵笔直壮观，这得需要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呀。从一字形的房间又往里走了两个房间，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品字形曲阵，四层高的阵型整整齐齐排了一屋。从侧面看，每层中间都隔着桅杆，上一层的曲坯正好在下一层两个曲坯的中间，每两层都互为品字。奇怪的是，品字形曲阵的间距似乎比一字形曲阵的要大。再往里又走了一间，一进门我就被一列列七层高的曲阵惊住了。肩膀高的曲阵像军姿飒爽的阅兵方阵，笔直挺拔整齐，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几张图片呢，也是包含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几种网红风。那首先呢，可能就是这种极简的白色为主的，像日系啊，包括一些北欧风，可能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色系。像第二张呢，其实大家会觉得颜色偏深，但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冷淡风，深色为主，黑色或者是灰色，然后再搭配一些金属色，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装修风格。那像第三种呢，可能它的整体的颜色呢是白色为主，但是它会有很多绿色的元素。那这个现在就是大家也会看到网上很多推荐所谓的 ins 同款，就是这样的，它是植物系的北欧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女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像第四张图，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少女心的这种粉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它呢可能会搭配一些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说灰色呀，或者是像一些绿色蓝色，那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看上去很高级，而且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美的。 这个色彩的搭配在喜欢拍照的朋友的眼中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就吃吃饭去拍个照，但是现在其实更多人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比如说周末早上起来，然后在床头放一杯咖啡，然后或者是我这个早饭起得比较晚，早饭没有吃，我吃一顿 brunch， 可能就直接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来摆拍一张。这个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网红同款照片的拍摄方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卧室，其实是很利于这样的照片的拍摄和分享的。 好，你看这也是拍照的一个要点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好，说到这个风格，北欧风这两年确实很流行。 是的， 一方面呢是它的色调整个是偏淡啊，这样的话呢会显得我们的小户型也非常的宽敞。 是的 啊，另外就是刚才我在广告时段跟赫赫我们俩闲聊，也聊到这北欧也是很神奇的，它有好几个国家，你看人家处在这个极昼极夜区里边，但是呢人家漫长的极夜的过程当中不仅没有什么人抑郁了，反而这幸福指数还特别高。 对， 为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要领在哪儿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我们北京的听众们来学习的。因为其实像北京虽然我们没有极昼和极夜，但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可能和北欧人民面临着同样的一种压力状态。那如何去调节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向北欧人民来学习。比如说像北欧人民很注重灯光，不管是蜡烛也好，就像刚才江夏提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像做的像蜡烛一样的灯，它可能很安全。然后包括像我们安装灯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暖黄色的灯光，那这些都是一些要点，它会营造出来一个整体让你觉得放松舒适的一个氛围。那其他的东西呢，还有比如说木制品，那像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这种原木风的这种家具啊，不管是床也好，床头柜也好，甚至现在流行起了一些比如说我直接拿一个木凳子当做一个床头柜，那它可能看上去就很有趣很有格调，但是呢又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因为其实人是一个喜欢寻根的一种动物，那像木制品其实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要比金属要早非常久。那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木制品加上这样绿植的一个空间，其实是能够让人最大程度的放松自己的，很适合卧室这样的一个空间。 木质，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北欧风，北欧风到底北欧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风格的元素，我们觉得就是偏冷淡啊，这是一定的。 对， 就整体我说的这个冷淡啊，不一定是就真的是特别寡的那个感觉，不是。 对， 它就是很清新。 对 啊，就是整个色调偏淡啊，这个颜色不管是粉色、黄色、蓝色，它就是很淡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种风格。另外就是刚才赫赫提到的，原木、绿植。 是的， 这两个是最有北欧代表风格的。那这个呢恰恰就是给我们了一种天然 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以尽情的呼吸的感觉。 是的，因为像在北欧生活的话，其实像很多北欧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去接触大自然的，像滑雪，然后包括像他们很喜欢去徒步，那其实都是一个和自然的连接。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忙于工作啊，忙于应酬，可能也缺少一个这样去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所以莫不如把自然搬到你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啊。你看人家那个假壁炉也是一样啊。 是的， 喜欢围坐篝火，好了，那就把篝火放到壁炉里，形成这样一个壁炉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给家里面造成太多的原木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安全的隐患。 是的。 好，北欧风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馨感、放松感，也是这么多年来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之后呢，被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原因，确实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莫名的就放松了。 是的 啊，在里边，但是北欧它讲究的一个整洁，就北欧风里边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这个冷淡啊，它颜色比较淡淡的呢，那就一定要很整洁，不然的话你里面稍微跳脱有一个色彩，就会有一点点破坏它的整体感。我们说回到衣柜吧，这个北欧风里的衣柜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大小的设计呀，里面的分区的这个设计呀。 其实如果要是想搭配北欧风的卧室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柜要存储空间非常大，很能够装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衣物比较多，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像有些女孩子哈，极端的例子，她可能长裙特别多，几乎没有什么短裙，但是长裙特别多，可能她喜欢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裙。那这样的话可能她的衣柜就真的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空间来放这种就是非常长的这样的挂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单身男性，那他可能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长的中长款的风衣，而且可能就那么一两件，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打一个只适合装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呢像 T 恤什么的叠起来放会更省地方。 在考虑说家里面到底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衣柜之前，先把衣服划了划了。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物品的情况和物品的总数，还有就是做到断舍离，就是尽量把自己不喜欢的平时用不到的一些衣物尽量给断舍离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说总数上面有一个控制，不然的话再大的衣柜其实都盛不了这么多衣服。 怎么办，我已经断舍离很长时间了，但是呢每每有朋友到家来做客就是如果需要有打开衣柜的这个瞬间的时候，女生啊都是女生在感慨说，你的衣服真的好多。我说我已经很断舍离了呀。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搬家包括断舍离了之后，我是遵循了赫赫之前说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收纳的时候呢，我多数的衣服它其实是承载了一个挂起来的一个概念。 是的， 就我的冬装夏装它都是挂出来的，最后觉得多，因为我没有藏在某个角落里面折起来的那个。 对，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 OK 的。像我的衣柜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有额外的衣柜去存放一些过季的衣服。 就这个换季啊， 对， 一定要从这个衣柜或者是从这个收纳箱挪到衣柜里，这个过程我现在也没有了。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断舍离最大的让人的方便之处就是这样，当你不再需要换季的时候其实才是最方便的。比如说天气这两天可能起风了，天气转凉了，直接顺手拿一件开衫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把像家里的榻榻米打开呀，或者是有很多整理箱打开再去翻翻找找，这样其实让自己的生活会更便捷。 我们断舍离，尤其是衣柜的断舍离，给大家一个标准，就至少现在啊，我算是断舍离成了及格了吧。 对， 对吧， 可以说及格。 对，及格了，就是肯定是不如赫赫的衣柜那么整洁，但是现在我可以做到不需要像以前换季。以前换季跟很多的听众可能面临是一样的问题，特 特别头疼，就是在突然变天的一两天。 是的，很尴尬的， 就到处找衣服，各种抓。好了，当你某一个周末，换季的某一个周末，终于下定决心，来，我把它全部都拿出来，然后把需要收起来衣服全部都收起来，做一个大的这个整理的时候，又是一头的汗，好像一整天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儿。 对，而且一旦想到这个工程浩大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拖延，然后这个换季就 焦虑。 对，先冷几天这样过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天气更冷了一些，直接穿上了羽绒服， 实在扛不过去了， 对， 完成了这个换季的工作。所以跟大家说一下，不管网红风的这个卧室的图片里面是否存在于衣柜的这个部分啊，是不是规避掉了这个部分，但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规避不掉这个部分，断舍离你及没及格，今天啊，你的评判标准跟我的评判标准就应该是一样的，不需要换季去别的收纳空间往衣柜里面倒腾的时候， 对， 算及格了。 对，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方便。 哎，很多人会说，不，我需要倒腾是因为我的衣柜太小了。你一般会怎么样应对这样的？ 就是一般我会考虑到，比如说像这个是有个人的一个因素的，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工作关系，他可能需要经常的换很多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那可能他需要很多。那有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平时，哎，我没怎么见你换过衣服呀，你不就是这几个风格的衣服，就这几套衣服来回换吗？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衣柜？这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都是平时并没有穿过很多衣服，但是有些衣服买了之后，哎，我买了之后觉得小了，但是又懒得换，懒得退，就给它放在那儿了，然后也不会去转送给其他人，或者是在一些二手平台上给交易掉，所以他就 很懒呗。 对，这样的话他就白白在占用着空间。 这个很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断舍离的原则。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你一年没有穿这件衣服，那就完全可以把它断舍离掉。而且一定，很多女同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你最近你的身材体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你胖了一点或者瘦了一点，那之前的衣服就真的可以不用存储太久。因为很多人像可能怀了宝宝之后会觉得说，等我回头瘦下去，我之前的这些衣服还能穿。但是呢，这中间过渡的时期会非常长，等到生完宝宝然后整个身材恢复之后，这那个时候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都有哪些衣服了， 而且那个时候时尚的风格又发生了变化，你又想买当下很流行的新的。 对，没错，而且身材恢复之后难道不是应该奖励一下自己吗？ 对呀，买新的漂亮的衣服，时尚时尚最时尚啊！这个，行，这个好声音里边的啊，李健导师，好啦，三十同学说，不存在于换季，有的衣服穿四季。哎，我跟你说，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有些衣服真的是可以穿四季的。 是的， 因为你夏天的衣服或者是这些打底的衣服，你到冬天确实可以穿在里面，然后再套你的大衣羽绒服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方法呀。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的衣柜真的会非常的轻便。 对，我也看过一些姑娘的衣柜啊，打开以后呢，我就说，你四季的衣服真的都在这儿了吗？然后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是，应该就是这样，是吧？真的四季都可以穿，这些衣服其实都可以。你们做得很好耶，我要向你们学习，好不好？然后呢，继续的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到这些网红风的卧室的图片，同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们家的卧室，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风格？有收纳方面的疑问，继续跟我们的收纳师赫赫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我手一件说，我在河北的家非常大，很大，存了好多的衣服，小时候的衣服还在。重点是最后这一句，我真的很不想念。他说他跟我的年纪一样大，你捂什么脸？你捂什么脸啊？你把手给我放下来，放下来啊！这不跟我年纪一样大就要捂脸呢？你怎么知道你年纪跟我一样大啊？我标准的95，说的心就有点怯。这个小时候的衣服还在，是为了给自己的宝宝穿吗？ 应该有些人是为了留念，但是一般留念的话有一件两件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了， 有意思的。 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会把孩子所有的东西留起来， 那得有多大的储物，你家里有个仓库吧？ 对，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想问，家里有矿吗？ 有仓库，有仓库，有专门的储物间，可能在某个地下室啊。就是我也见过那样的爸爸，就是他儿子从小玩的所有的玩具，在他们家的仓库里都能找着。我说你儿子都不玩了，你还把他留着干嘛？可能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份纪念。就很想要留下来。 对，其实这样的时候像之前我接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癖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都留存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情感价值的。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保存下来，但是总数一定要控制住。你可能一年增加一件这样的物品，实在有特殊情况你一年增加两件总可以吧。但是其他的这些物品，你不是说我完全就把它丢掉了，你可以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你想你存100件物品和你存一个100张的一个相册，哪个更占地儿 啊？就是哎，想要真的纪念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啊什么的，你可以用拍照这个形式。 对呀、 啊， 经常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可能打印出来，做成一个成长日记，这样成长相册，其实会比你存很多的东西更有价值。而且很多物品，它比如说像衣物。它可能存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已经发霉变质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之后也没有使用价值，你看上去它也没有那么美。 很多东西藏于我们的柜子角角落落里面，再把它翻出来的时候，第一呢是要努力的回忆，哎，当时我是为什么买了这个东西啊？哦，它到底记载了我一段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莫不如像刚才赫赫说的，我们拍了照片，然后还可以给做一个备注一样的啊，说在几几年几月几号，哎，我给宝宝买了这样一个东西，我给爱人买了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哎，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这个也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的父母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是的， 翻相册。 对， 只不过他们记录的是人像，我们现在也可以记录一下物品。断舍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以衣柜为例。我记得赫以前提到过。卧室最重要的，大家乱啊，就是乱在衣柜。 是的。 那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现在这个衣柜的大小，就是那我卧室只能放这么大，我也家里没有多的空间来储存它，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二手平台处理掉或者捐掉一些衣服，然后再买一些新的，原则都是这个柜子不要溢出来。 对，是的，因为一旦它哪怕不溢出来，它很拥挤的时候，你势必会在很忙乱的时候就会把衣服丢在床上，或者是丢在其他的椅子上，这样的话整个卧室就完全乱掉了。 想要你的卧室整洁如这个网红风里面的卧室一样，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原则，当然了，你喜欢的任何的风格它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搭配的元素和色彩的重要性。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就是刚才我们的收纳师提到的，衣柜不要老想着去给它扩容， 对， 而要想着我们怎么样整理，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量上面啊。你当然可以买新的，不是让大家都不可以买，可以买，但是我们要一边整理一边添加啊，不要超过这个总数。而且呢，包括颜色呀，怎么样去处理它的季节的这个变换啊，我们之前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请赫赫很详细的跟我们说过衣柜的整理，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找我们周三的节目来听一下收纳的板块。好了，今天我们就讲网红风的卧室到这里吧，希望大家都可以躺在一个你心仪的卧室空间里面，享受很美妙的睡眠和惬意的人生。好，大家下了节目以后呢，想跟我聊天也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和后天我会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不过我们节目还是会有的。我本人下周一我们再见喽。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